跳不必搀扶，这条路不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 FM97.4 兆赫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人们常说啊，旅行呢可以让我们感受不同地区的人文风情、风俗习惯、气候差异，更可以开阔视野，放松身心。去的地方多了，见过的自然也就多了，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豁达、淳朴又快乐的人。心胸宽阔比什么其实都重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心态，一颗年轻快乐的心呐，再加上见多识广，哎呦，那简直就是完美。那今天呢，高磊给您安排的这六条乐趣闪购线路，看起来是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好像是毫无关联，其实不然。一会儿啊，我给您介绍的时候，您得注意一下他们的出发日期，不难就会发现啊，他们都跟一个节日有关，一个西方的传统节日。其实时下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在年节假日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趟舒适精彩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段您刚好有空，那就我带上你，你带上钱，咱们一块出发吧。好了，在我们974乐趣特价游的播出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伙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您呢就可以直接下单参与乐趣闪购，还能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那在今天的乐趣闪购单元，我们向您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是12月17号出发的古堡名峰五星城堡版优品德法瑞意14日之旅，市场价呢是每人13999元。到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您听好了，是每人12999元，每人直降了1000元。没错，那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2999元。那在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伙儿如果感兴趣想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了。 其实说到去欧洲旅行哈，您能想到的欧洲四国必去的地方，在这条线路当中咱们基本上都涵盖了，像是卢浮宫、凡尔赛宫、贡多拉游船、塞纳河游船，还有铁力士山、五渔村、壁画村、新天鹅堡等等。那说到贡多拉船呢，可以说是威尼斯城的标志了，也是这独特的城市里最特有的一道风景。曾经好几个世纪，贡多拉都作为威尼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人民提供运输服务，特有的制作工艺世代相传。然而啊，贡多拉船夫呢，却是一个最歧视女性的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威尼斯的贡多拉曾经有成千上万只，但是目前注册的船只呢，只有接近400条，主要就是用于在大运河上承载游客，少数的私人贡多拉用于婚礼租赁和赛船比赛。有好多年哈，在大运河上一共有7个贡多拉码头，但是2017年已经是缩减为3个。曾经的贡多拉是5颜6色的啊，制作的非常的漂亮，不仅呢制船工序独一无二，最神秘的呀就要数船身涂漆的秘方了。古代的威尼斯不只有贡多拉船，还有啊其他一些类型的船只，但是有些呢已经失传了，见不着了。那说到驾驶贡多拉的，就是船夫，这工作几乎是世袭，而且啊还是船男不船女，所以好几个世纪都不曾出现贡多拉女船夫。直到1996年，埃里克斯海开始在大运河码头做贡多拉船夫的学徒。这女孩呢多次考试都没能达到全部的这个执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热爱这行业了，海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得全部的执照，却一直经营着自己的贡多拉。他从酒店和网站上接私人游客的生意。等到2006年的10月份，威尼斯就出台了法律，明文禁止没有获得全部执照的人私自经营贡多拉游船，而这个法律只影响到一个人。那外国媒体强烈反对说，这法律那就是绝对的性别歧视啊。哎，这么一闹腾，最终啊这项法案2007年取消了，海也终于又可以继续营业了。威尼斯的大运河夜景美轮美奂，坐着贡多拉摆拍绝对能留下独一无二的纪念。哎，那如果您去到威尼斯，我们正好乘坐或者是看到女船夫驾驶的船，那应该也会想起这段女权佳话吧。好了，那刚刚我们为您介绍的这第一条线路是12月17号出发古堡名峰五星城堡版优品德法瑞逸14日之旅，市场价每人13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仅需要12999元。哎，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参与乐趣闪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好了，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第二条，我们的乐趣闪购线路是12月19号出发品享台湾7晚8天品质游，市场价每人408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3780元哈，折降了300元。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3780元。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宝岛台湾哈，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风貌。老一辈的朋友呢，想来到这里缅怀过去，年轻人呢，想来追逐偶像剧里的那种清新风，或者是看看一些他们所追逐偶像的演唱会。文艺青年呢，则想来体验一下诚品书店的文化气息。吃货朋友啊，绝对是想来到夜市吃个痛快了。那想要玩的有品质，那您就得跟着我们给您挑选的这条线路走一走了。佛光山、 清净农场、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101大厦、阿里山、垦丁白沙湾、阳明山、日月潭，您瞅瞅这些个文艺的、有韵味的、喧嚣的、清新的，咱们这一趟啊都让您走个遍。那么今年11月中旬，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证实，台北故宫啊将在2020年关闭3年整修，到时候呢很多的咱们的国宝啊将移至嘉义的故宫南院。消息一出啊，很多反面的声音啊就出现了。其实真的，我们去考量一下，全世界没有一个知名博物馆会为了整修整整关3年的时间。旅游业人士也指出，台北故宫啊每年有5-600万人次到访，如果闭馆，200%会冲击台湾的观光事业。那么对这事儿呢，咱们不评论，咱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趁着他那儿还没闭馆，趁着咱还有时间，赶紧去瞅瞅再说。说起故宫博物院，我们都知道海峡两岸呢各有一个，他们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着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故宫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24个皇帝居住的皇宫，珍藏着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当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被赶出皇宫之后，这里就更名为故宫博物院，成为了向世人展示文物的地方。为了保存和展示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迁往台北的文物，1965年仿照北京故宫样式便建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台北故宫啊在规模和气势上没法和咱北京的故宫相比，但是您也可别小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宝物，那也都是珍品当中的珍品。有人形容说啊，北京故宫的建筑世界第一，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世界第一，当然呢这也仅仅是一种说法。那么台北故宫收藏的文物珍品90%以上都是来源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包括有什么呢，像有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珍玩、书法、绘画、善本古籍以及文献等超过65万件，每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那些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老物件，仿佛真的能够带你穿越时空一样。好了，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这第二条乐趣赏购线路呢，是12月19号出发品享台湾的7晚8天品质游，市场价每人408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限时赏购价每人3780元。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好了，高磊祝您好运气，加油啦。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推荐的第三条乐趣闪购线路是12月20号出发的阿联酋精品6日游，市场价每人9500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200元。那么第四条同样是12月20号出发，目的地不一样，我们去到的是梦幻冰岛一地极光探险之旅，市场价每人26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25800元，这条线路是直降了1000元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对一些线路感兴趣，想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或者是了解其他线路的详情，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随时参与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两条线路的情况哈。听说啊，一起看到过极光的恋人会得到长久的爱情，也有人说人一生必定要看一次极光才算完整。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最向往的风景，在冰雪的童话里做一次关于极光的美丽之梦，然后看着那梦幻般的犹如彩带当空飘舞的风景，沉醉于它无尽的魅力之中。你也许会否认，但事实就是它只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美丽。冰岛呢，是一座人口稀少的北极岛屿，岛上不染尘嚣的野外地区都是欣赏北极光的好去处。即便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夜晚万家灯火也难以掩盖北极光的美丽。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冰岛旷野中，能见到更明亮璀璨的北极光。人们呢，总是把北极光和冬季联系在一起，可是实际上北极光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只不过它的明亮程度远比不上日光。灯光通明的城市夜景，想肉眼观测必须等到黑夜。夏季的冰岛处于极昼状态，天压根儿不会黑，自然就看不到鬼影般的欧若拉。但是在冰岛的冬季之外，像秋季八月底到十月份，春季初四月上旬也都可以看到极光。十二月份是冰岛充满节庆气氛的一个月，也是冬季冰岛旅游业的一个小高峰。这个西方传统节日距离冬至很近，是冰岛一年当中啊黑夜最长的一段日子。月初呢只有五小时日照，冬至前后只有四个小时出头的日照，所以啊，十二月份在冰岛每天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夜空真的是足够黑，可能看到的极光几率也就比较大。而如果对在雪地驾驶、夜间驾驶不自信，那咱们就选择跟随本地的旅行团出发，这样呢一定会安全很多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一条闪购线路是12月22号出发的至尊港澳游，市场价每人5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699元。那么还有另外一条，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条闪购的线路，出发日期相同，12月22号出发，土耳其特色十日之旅，市场价每人9999元，乐趣闪购价每人9699元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选择您钟爱的出游线路。那么说到这两条线路，像其中的一条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无一切隐形消费的这一趟至尊港澳游，还给您特别安排了一天的香港自由行活动。如果您是头一回去香港，那就听听我给您推荐的这些地方吧。首先推荐的就是星光大道，与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一样，香港尖沙咀也有一个星光大道，如果你是港片爱好者千万不能错过。在这儿啊，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所有众多实力派演员留下来的手印，比如说像成龙、刘德华等等，这些啊都是为了表扬香港电影界杰出人士所特别设置的。第二个目的地我推荐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不仅的是外地的朋友必去的景点，连很多香港人啊都常常去。杜莎夫人蜡像馆总部是位于英国伦敦，香港作为分馆的一共展出100多个国内外知名人物的蜡像。第三站咱们要去到的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迪士尼乐园了，作为香港十大必去景点之一，这里不仅是小朋友的世界，也是一家大小的娱乐天堂，您可以一天到晚都在这儿玩，不同年龄层都有不同的体验。哎，还记得小时候的童话故事吗？来这里找回那些模糊的记忆吧。 接下来这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金紫荆广场，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名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香港回归纪念性地标，是中央人民政府为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所赠予的贺礼。每月的1号、11号、12号上午的8点，广场还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好了，这一站的香港游，我们推荐的最后一站就是维多利亚海港，这里被称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无敌的海景加上夜景，成为了来香港游玩时的必到景点之一，并且呢，每晚8点，这里都会有巨型的幻彩涌香江灯光音乐汇演，免费欣赏哦。繁华的维多利亚港是整个香港的缩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两岸高耸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船只，一路走来，香港的千姿百态尽收眼底了。好了，收音机前您如果想用旅行来犒劳自己的话，一定要留意哈，我接下来要重复播报的本期6条乐趣闪购线路，您随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来进行乐趣抢购了。首先第一条，12月17号出发，古堡名峰五星城堡版优品德法瑞意14日之旅，市场价每人13999元，今天呢我们直降1000元，限时闪购价每人12999元。第二条是12月19号出发，品享台湾7晚8天品质游，市场价每人408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3780元。那第三条，12月20号出发，阿联酋精品6日游，市场价每人95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9200元。第四条，同样是12月20号出发，梦幻冰岛一地极光探险之旅，市场价每人26800元，今天呢我们直降10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25800元。第五条，12月22号出发的至尊港澳游，市场价是每人5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699元。最后一条是12月22号出发的土耳其特色10日之旅，市场价每人9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9699元。还等什么？赶快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吧！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加油啦！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游轮趣玩板块，给您带来美妙的海上之旅。首先一条推荐的是12月9号出发，厦门登船去往菲律宾马尼拉，经过5天4晚海上巡游，停靠在深圳，乐趣价是每人2124元起。第二条，12月25号出发，上海登船去往日本的长崎，经过5天4晚海上巡游，停靠在上海，今天我们的乐趣价每人2099元起。第三条，明年2月23号出发，天津登船，途经日本福冈、佐世保，6天5晚之后呢，停靠天津港，今天我们的乐趣价每人2399元起。三条线路出发日期不同，那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您会发现我们为您提供的线路是越来越丰富了，游轮的选择在未来也会越来越多，您可得留意收听我们的974乐趣特价游哦。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于云。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歌曲，蔡琴带来的《被遗忘的时光》，有质感的声音，再加上让人唏嘘感慨的歌词，多年以来被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而下面的这首歌，也是人们记忆里无法抹去的声音，因为它和生命当中的某一段记忆紧紧相连。这是老狼的经典歌曲《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一首唱给故乡、怀念故乡的经典老歌，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而黄绮珊的版本格外动听，磁性的嗓音充满深情。梨花又开放，我心回故乡。 忘不了故乡，恋恋梨花房，染满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无声。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遥遥洁白梨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

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高高的举起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轻轻地闭上我的眼。

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